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他跟我回忆着自己过去的一段起舞的经历。为了实现心中的江湖侠女梦，他曾经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少林寺，经历了惊心动魄的3天3夜。那么期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位梦想成为江湖侠女的客人至今难以忘怀呢？ 听说你赚的酒很不错。不知道我带来的故事能不能讨杯酒喝呢？ 好啊，请说说看，我洗耳恭听。 其实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那会儿啊，武侠片特别火，我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就觉得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最厉害，然后我就学他留长发，披头散发的去学校，还抓过同学们的小脑袋，自称是小梅超风。 你父母不骂你啊？ 骂，打都是常事儿。我这九阴白骨爪啊，真敌不过老妈的大力金刚掌啊，每次都被打得鬼哭狼嚎的。 那你还继续练吗？ 这九阴白骨爪倒是没再练了，我改练了郭靖的降龙十八掌了。那时候啊，我每天都对着橘树练掌，结果呢，功夫还没练成，树叶倒被我打掉了不少，小树苗也毁了几棵，然后呢，又被我爸的佛山无影脚给教训得灰溜溜的。 真是让人同情的习武经历啊。 还没完呢，那段时间我还看了不少功夫片，又迷上了电影《少林寺和尚们使的木棍》。 怎么了？这次还想改练木棍了？ 嘿，那电影你也看过吧？那木棍舞起来呼呼带风，多霸气啊！结果我一学还是闯了祸，打坏了家里好几个灯泡，木棍也被我妈扔进灶堂里烧了。 嘿，你要真是想学啊，不如跟你父母谈谈，找个专门的老师教教不就得了吗？ 哎，那个时候啊，正好是暑假，我的中考成绩不理想，只能上普通高中，爸妈都对我很失望，让我必须要在家里好好补课，怎么会放我干那些不着调的事儿呢？不过在开学几天前，我爸先把学费给了我，当时我拿着这几百块的学费高兴坏了，我就心里想啊，有了这钱，我去少林寺拜师学艺的路费都有了，这样我的江湖侠女梦就可以实现了。 啊，等等，你想偷偷去少林寺？ 是啊，当时什么都拦不住我拜师的心了。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妈在院子里晒衣服，我就跟她说我要去县城买书，然后就溜出了家。当时我袋子里一共装着一本地图册，一本学生证，还有我老爸给的几百块钱学费，就是我那次出行的全部家当了。 不会吧，你就这么走了？嘿，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我计划呢是先去县城，那儿有去省城的汽车，等到了省城就有火车站了，我还能找不着路吗？ 那你这一路上顺不顺利？ 我呀是真没想到汽车站的人怎么那么多呀，我当时你想又是第一次自己出来，所以我刚出站我整个人就懵了，我当时只好先赶紧的向报刊亭看店的小姑娘打听了一下火车站怎么走，结果又走了十几分钟终于到了火车站。那时候啊我也是真饿了，刚好走过来一个中年大妈问我要不要吃饭，还说饭是免费的，我一听有饭吃，那我就什么都不顾了就跟他走了。走的时候呢，我好像听到旁边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又掉到一个，可当时我也没多想什么。 哎，你说的这个大妈不会是个骗子吧？ 那可不嘛。哎呀，不过还好我到的时候啊，店里被骗的人都已经跟骗子吵起来了，真相大白了，我就没上当。 他们是怎么骗人的呀？ 之前这大妈不是跟人说嘛，这吃饭免费啊，大家就全都没多想。哎呀，可谁也没去想这饭不要钱，那菜得要钱呀，而且那菜上面你知道吗，还飞着苍蝇，卖的还贵，明显呀就是宰人的。我吓得赶紧跑了，直接我就躲进了车站。等到了晚上，我终于上去了郑州的火车了，但是我一整天都没吃饭了，太饿了。夜里啊我就梦见了我妈煮的饭菜，特别香，可是我怎么也吃不着，急得我都掉了眼泪了。 哎呀，你说你明明都已经发现外面这么乱了又这么受罪，就没有想过赶紧回家吗？ 嗨，虽说想家归想家，但回家的想法还真没有。你说这都到了郑州了，眼看就要到少林寺了，本女侠怎么可能在这儿放弃啊？到了郑州以后啊，我在火车站广场转悠了好久，我愣是忍住了口水，什么特色小吃全都没吃，就买了一瓶水，两个最便宜的馒头，把我的钱全省下来了，然后就想着呀，怎么坐车去少林寺。 找到车了吗？ 我啊又被骗了。 啊，又被骗了，又怎么了？ 这吃完饭啊，我就在广场附近转悠着，看见路边呢有个男人手里举着个大纸牌，上面写着郑州到少林寺一日游。我当时我就赶紧凑过去问，结果那男的跟我说，只要在他这儿交了钱就能带我上车去少林寺。我当时啊就把心一横，把身上最后的几十块钱全给了他。 什么？你把钱都给他了？ 嗯，我当时想法特简单，就觉得到了少林寺吃着问题都会解决，就没给自己留后路。那个男人收了我的钱啊，把我带到一辆大巴士旁边就走了。可是我啊上了车才知道，司机压根儿就不认识刚才那男的。 啊？ 哎，可是我又没钱重新买票了，最后就被赶下了车。后来呢，我在广场附近转悠了大半天，我就死活都没找到那个举牌的男人。那我兜里也没钱了，那个时候啊真觉得自己好傻呀。你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句话说的还真不假。 哎呀，那这接下来你怎么办啊？ 我当时啊就想着，这郑州来都来了，少林寺不去看一眼的话还真是不甘心呢。我就算走我要走过去。我脑子里正在那儿胡思乱想呢，那时候吧就又走过来一个举牌的男人，问我要不要去少林寺。我跟他说我想去啊，但是我身上没钱了，坐不起车了。我以为他听完我这话会立马掉头走呢，可没想到他居然说可以免费带我到少林寺。那我一听能到少林寺，就又高兴地跟着这个男人走了。 这种事你也信啊？ 唉，要不说那时候傻呢。我呀跟着他走过了广场，往大楼后边走。路上啊，他问了我好多问题，虽然他态度吧还挺好，挺亲切的，但是我就总觉得呢哪儿不对劲儿。而且我发现呀，大楼后边的路越往里走啊就越窄了，根本就没有大巴车。那男人嘛边走当时还边哄我，就跟我说，哎呀，只要再拐个弯就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很谨慎了，我都被骗过，你想，就开始慢慢往后退，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当时赶快就从另外一个小巷子跑了。因为当时我跑得慌慌张张的，虽然我摆脱了那个男人，但是我自己也迷路了，回不去火车站了。 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呢？ 哎，好在啊，后来我遇到了好心人。哎，这回真是遇到好人了。 哦，谁呀？ 我呀，在找路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岔路口，我正犹豫刚往哪边走呢，这时候刚好，我当时看到了一位农民大爷，拖着一大包货，走得特别费力。我看那段路很难走啊，就跑过去从后边帮他推车。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车子推过了坡。歇着的时候呢，大爷啊给我递了条毛巾让我擦脸。嚯，我这一擦，那白毛巾立马变成黑毛巾了。 这当时你得多脏啊。 哎呀，是啊，当时我真是毫无形象可言了，头发还乱糟糟，身上臭烘烘的。大爷一看我一个女娃娃成了这样，也很关心我呀，他就问我说，哎呀，是不是出事了？我就把我这几天的经历告诉了他。大爷听完呢，突然就变得很严肃啊，跟我说，要是从这儿想要去少林寺，就算不走错方向，最少呢也要走上五六天，但看我现在的样子啊，怕是一天都走不了了。而且啊，当时那天啊马上就要黑了，你想，我又没地方住，一个女孩很不安全，况且那少林寺那也不是白上的呀，你说是不是？人家是武校啊，学费也很贵呀，我这样子去了也没用。大爷就劝我赶紧回去上学去吧。 哎呦，这总算是遇上了一个跟你说实在话的人了，这一下你得听了吧。 可我呀还是朝着少林寺的方向走了 啊。你怎么 还是那句话，我就想如果就这么回去总有些不甘心啊。我当时啊走的天都快黑了，哎呀，又渴又累，实在走不动了，但我心里又害怕，就不敢停下。好在后来我看到前面有房子了。 什么样的房子啊？ 其实就是间农家小院，院门口呢有一个老奶奶正在收衣服呢，她看到我过来啊就回屋给我拿了一个馒头出来，就塞给我吃。我知道呢她是把我当乞丐了。哎呀，我当时是边吃边掉眼泪啊，就觉得我自己可委屈了。这时候啊，屋子里面又走出来个人，你猜怎么着？竟然就是我下午碰到的那个好心的老大爷。 是吗？那这可太有缘分了。你看看，连续碰到两次了，你总该听劝了吧？ 哎，是啊，走到那一步啊，我总算是死心了。那个老大爷连夜啊，踩着三轮车把我送到了附近的小站上，给我买好了回家的车票，还塞给了我几十块钱，让我在路上买点吃的。现在想想啊，我可真是粗心，都没管人大爷要个电话，也没问人家的名字。你说现在我想好好谢谢他都找不着人了。 嗯，不过能平安回家就好。 其实啊，回家的路上也不算平安。 不会吧，你又碰到坏人了？ 因为啊太困了，在火车上我竟然睡过了站。我家呢是在武汉附近的县城，结果啊我是在黄石那个小站下的车，可黄石汽车站早上才有班车到我家的县城，所以啊那天晚上我就只能在黄石的街头露宿了。 什么露宿街头？这也太危险了吧。 哼，那会儿不是还自认是一个女侠吗，天不怕地不怕的。结果呢，正在我琢磨着晚上睡哪儿比较安全的时候，就有一个穿白 T 恤的老大爷啊走过来了，我就管他叫白大爷吧。因为啊在郑州就是一个老大爷帮了我，所以我对老大爷还是比较信任的。 那白大爷就问我，哎，你怎么还不回家呀？我就跟他说呀，我明早要坐汽车回家，可是现在啊，自己没钱住旅馆了。白大爷听了，说让我到他家跟他孙女住一晚。于是呢，我就跟着他上了公交车。 啊，你又…… 哎，三站之后我们下车了。这个车站周围没一点动静，只有几盏路灯，一片荒草。我当时就警惕起来了，就问白大爷家在哪儿啊？结果呢，他给我指的房子啊，竟然是一栋还没建完的大楼 啊！ 我觉得不对啊，我转身我就往车站的方向跑。好家伙，他竟然追上来了！我没想到他跑起来一点儿都不像个老人。我想着要是待在车站附近，早晚得落到他手里，所以跑到下一个路口时候，我停了下来，然后突然一拐弯，躲到了一个树丛里，不敢出声，更不敢动。然后我就靠听脚步声的远近判断我俩的距离。过了一会儿，脚步声远了。 那这个人后来走了吗？ 其实没走，他还在找我呢。好在我没动啊。过了会儿，他又走进我这边来炸我，说看见我了，让我出来。哎呦，吓得我就一直蹲着不敢动。过了半天，他见没动静，才又走远的。哎呀，当时我的腿都给蹲麻了。 天哪！其实啊，你这时候就应该找个派出所待一晚，外面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哎，那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事儿，心想还有一天就能回家了，这一晚上怎么都能扛过去。我记得甩掉那个白大爷以后，估计已经凌晨一两点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啊。我穿过马路，想到车站附近坐一晚。可这时候突然又听到了响动。 怎么了？ 我就看见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朝我冲了过来，狠狠地抓了我一把。我使了全身的劲儿，我才挣开他，拔腿啊，我就朝附近的天桥跑。他骑着车也追到了天桥下边。我趁他车子还没停稳，就拿起砖头砸他。砸完以后又朝天桥另一边跑，然后呢找了处花坛躲起来，就再也不敢露头了。我就这么一直待到了天亮，听到大街上有清洁工开始干活了，我才敢从花坛走出来。 好家伙，这一夜真算是惊心动魄啊。 哎呀，是啊，哎呀，真是叫我终生难忘啊。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天了，我爸送我去的学校。那往后啊，我也就变得格外珍惜校园生活了。至于我习武的愿望呢，最后倒是也实现了，是跟着学校新来的体育老师学的。我们那老师啊，武术招式很漂亮，出拳也很凶猛，却被我学成了花拳绣腿。 甭管学成什么样，至少学到了不是？你说说，早知如此，何必舍近求远呢？要冒那么大风险？ 是啊，而且我们老师也听说了我那几天的经历，他还特意给我开小灶。那段时间我每天呢，至少啊要跑上4公里，站桩30分钟吧。虽然特别辛苦啊，但心里真的很开心。等到了我们高中毕业晚会的时候，我就表演了武术。那时候我的出拳已经很有力，很漂亮了，同学们还给我取了个外号。你猜叫什么？叫我虎女。 那现在呢？你的武术练得怎么样了？ 哎呀，我呀，到底也没坚持下去。上班了以后啊，我更喜欢跳伦巴和拉丁舞了。不过呢，那段习武的经历啊，我这辈子恐怕也是不会忘了的。这可是凝聚了我青春和梦想的一段经历啊。 哎呀，青春和梦想啊。哎，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准备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 哎，这不会就是杯加了块柠檬的可乐吧？ 是不是可乐？你尝尝看就知道了。 哎呀，还挺苦。 我为你调的这杯酒啊，叫做海波苦味利口酒，它是用苦味利口酒、石榴糖浆和苏打水调成的。按说啊，石榴糖浆和苏打水是可以中和苦味利口酒的，不过这次呢，我特意啊少放了一点糖浆， 就是为了让它尝起来更苦。 是啊，说实话，听了你的故事啊，真是惊出我一身冷汗。现在的你肯定也明白自己年轻时候是多么的鲁莽。在听故事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想象了很多可怕的后果。如果你没遇到那位好心的老大爷，如果你的戒备心稍微的再松那么一点点，我真不敢想象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年轻的时候啊，有梦想固然是件好事，青春期很多人也会做一些冒险的事情，但是毕竟要有一个度。说到底呢，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有什么资本谈梦想？所以呢，我特别想用这杯比较苦的酒给你的故事做一个收尾。虽然故事的结局是好的，但是其中的危险和苦涩真的比青春和梦想还值得被记住。 嗯，说的在理，本女侠以后啊得把这个故事当反面教材，好好的跟后辈们讲讲了。想当英雄得先有智慧啊。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年为了成为江湖侠女，我曾离家出走。作者汪少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陈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朝湖边走， 就遗忘。当年他曾在村边徘徊，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只鸡跑了一只鸭。